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上半年空气主要污染物明显下降，全市 PM2.5 累计浓度同比下降15.2%。 北京市政府下发通告，重污染天单双号限行确定时间段。 本市发布新的差别电价政策，高耗能企业电费上调。 消防部门消除火灾隐患，拆违730万平方米。 999境外航空救援分中心落户山东。 交通委开通官方微信，可以查询小客车指标、路况、停车等10项内容。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这几天醉人的北京蓝再次在京城上空展现。昨天市环保局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市空气质量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累积浓度同比都有明显下降，其中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77.7微克，同比下降15.2%，一级优天数23天，同比增加7天，空气重污染累积16天，同比减少9天。同时各区县空气质量也都呈现同比改善趋势，今年上半年西北方向的延庆、昌平等区县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比较大，相比之下南部地区改善的程度稍微小一些，中心城区的改善程度则介于两者之间。市环保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孙峰介绍，从上半年情况来看，石家庄空气质量改善幅度非常大，相比之下保定和廊坊改善的幅度比较小，而当这些地区发生污染时，首先影响的就是北京南部地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的污染源排放都有一定程度的削减，北京周边的改善幅度大概在20%左右。对北京来说，周边的污染水平减轻了，那污染传输量必然就减少了。此外，从客观条件来看，今年上半年的气象条件比去年上半年略微有利。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近日下发关于应对空气重污染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市政府决定，当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预警二级，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预警一级时，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含临时号牌车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预警二级期间，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全天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预警一级期间，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本市所属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务用车全天行驶80%，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全天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每天3点到24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的其他机动车，按车牌尾号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2002式号牌和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机动车按双号管理。同时，本市暂停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尾号轮换措施，但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20点禁止外省区市机动车在本市五环路以内道路含五环路行驶。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制定了北京市完善差别电价政策的实施意见及实施细则，从即日起对征收对象淘汰类装置用电量每千瓦时加价0.5元，限制类装置用电量每千瓦时加价0.2元。 差别电价主要是指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政策规定，对限制类、淘汰类装置及单位能耗超标的装置或建筑所用电量，根据加价标准向所属单位征收高于普通电价的电费。这次纳入本市差别电价具体实施范围的，包括本市能源消耗超过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或单位，以及在生产或经营过程中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企业或单位。对单位产品能耗超过限额标准一倍以内的，执行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度电加价 0.2 元。对单位产品能耗超过限额标准一倍以上的，执行的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加价 0.5 元。在生产或经营过程中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执行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加价 0.5 元。市电力公司对差别电价电费收入将单独立账管理，并按月全额上缴市级财政，纳入市级财政公共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组织人大代表深入平谷区四级卫生服务机构，就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构建城乡一体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议案办理情况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参加。位于平谷东北部半山区的鱼子山社区卫生服务站，三名医护人员全天候坚守，成为附近2600多村民的家庭医生。杜德印详细询问了服务站的就诊人数和服务定位等情况，代表们又先后查看山东庄镇卫生服务中心和桥头营村卫生室。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人大代表听取了市区两级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汇报和基层工作者的发言。大家普遍反映，在农村特别是远郊山区，基层卫生工作者引不来、留不住的情况普遍存在，药品和报销标准也与城镇地区有较大差距，缺医少药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杜德印指出，这种缺医少药反映了新时期农民对基本卫生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新期待，要通过深入调研、集思广益办理好农村医疗议案，明确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属性，按照保基本均等化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研究提出分别针对城乡结合部、平原、山区不同区域特性的制度政策，为解决好医疗和卫生公共服务这一世界性难题，给出符合北京实际的答案。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近年来，昌平区加大产业转型升级力度，严控违章建设，控制低端产业，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为昌平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的改善打好基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随着东二旗村农贸市场拆除腾退现场指挥的一声令下，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挖掘机就将一栋高大的彩钢建筑夷为平地。副镇长钟伟民介绍，市场总占地面积76亩，总建筑面积为50354平方米。全都拆除之后，农贸市场这种低端业态将全都退出北七家镇。 预计呢，在7月底全部完成拆除。拆除完毕以后，我们按照规划进行绿化。 紧挨着东二旗村市场的杨各庄村村民王艳双觉得，这个市场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困扰。 因为这市场离我们村很近，从路边上去经营，特别影响这交通，环境显得特别乱。因为都是一些老人去赶集嘛，横穿马路的现象特别多，特别危险。 在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南村，几台挖掘机正在拆除一栋4层的违章建筑。昌平区沙河镇副镇长孙大宝告诉记者， 这块地总共是207亩地，外来居住人口约1.6万余人，预计到下个月完全拆除，之后全部用于平原绿化。 而与北清路一路之隔，原本同样是违法建设的地方，现在已经被绿色所覆盖。昌平区绿化委员会副主任王霞指着一片片的油松银杏说， 这块地呢，原来房屋非常多，而且都是收废品啊，那种低端产业特别脏乱差。从去年年底开始到今年春天呢，边拆我们边刻土边造林，后期的时候我们会逐步把它改造成类似于休闲公园的这么一个地方，通过植树造林呢，把咱们拆违的成果给它保护下来。 按照市里的要求，今年昌平区要退出工业污染企业28家， 区经信委主任徐连江说，他们自家任务今年要推出50家。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23家的工业污染企业的退出工作，压减人员呢是714人。到9月底之前，这项工作呢必须要完成。 由于生产过程有污染物排放，对于退出北京市的要求，北京辉煌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宁玲表示：“ 我表示理解，为了北京市的一片蓝天，企业也是支持吧。今后我们要搬出北京这一块呢，对企业也是一个提升的一个机会。” 昌平作为北京的生态涵养发展区，今年计划拆除各类违法建设300万平方米，加上推出的50家工业污染企业，腾退出的土地绝大部分都将进行绿化。在保护生态的同时，昌平区积极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高端产业。像09年开始建设的北京未来科技城，目前已经有国家电网、中国商飞、中国兵器、国家核电等15家央企入驻，研发涉及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北京未来科技城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副处长彭仲宇说， 简单的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出人才、出机制、出成果。经过6年的建设，未来科技城在水资源、能源资源、绿色建筑等方面呢，在北京市呢走在了前列。 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大型商贸市场曾经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员密集、环境恶劣、安全隐患集中等特点，却让他们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阻碍。朝阳区从2013年开始启动2处市场的疏解拆迁工作，目前基本完成腾退，进入了后续规划阶段。政府部门也在腾退过程中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位于18里店乡的西直河石材市场是华北最大的石材基地，拆迁之前对周边空气和环境污染严重，人员高度聚集。2013年启动腾退之初，阻碍很大，许多商户抱着观望的态度，并不愿意签约。18里店乡抽调党员干部编成6个小组，帮助商户洽谈协商。副乡长高元汉告诉记者， 成立了3级的相关组织吧，我们做了宣传，做了引导，做了对接的工作，得给他找地儿。14年的6月份开始有搬家的。 记者在拆迁后的石材市场看到，大部分区域已经变为平地，还有少量厂房和门店正在等待拆除。18里店乡人大主席周银军表示，腾退已经进入尾声，商户也被疏解到天津、河北等4个石材市场经商。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拆除的面积在90%以上，签约面积呢，应该在98%了。 对，签约指什么？ 签约就是他同意拆迁了，今年的7月中旬应该全部拆迁，50%以上的都搬到这个香河地区，还有黄骅、天津和易县。 而位于南磨房乡的东郊批发市场的腾退则采用了主动为商户找出路的办法，但依然有一些商户聚众闹事并制造谣言。原东郊市场总经理杨乃春就与每一个区域的商户代表发短信和当面沟通，争取支持，最终只用了103天就完成了市场的搬迁，商户也被疏解到了其他批发市场。 新郊商城它有70%-80%，这个家乐福地方有个京通百汇，还有那个新郊商城西侧有一个盛华红林，基本上在这4处呢。 南磨房乡党委书记郑勇告诉记者，目前还有一些收尾工作，东郊市场原址将被规划为绿地，为周边居民谋福利，同时也将成为其他区域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模板。 我们在这个市场往南，咱们还有国有企业的职工宿舍，还有乡里的一些农民的宅基地，这些呢我们都要继续进行腾退搬迁。因为它在通惠河的南岸，是咱们北京的一块亲水的宝地，那么按照我们的设想呢，一定要把这儿建设成一个北京非常漂亮的绿色的景观带。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公告，通报了6月本市发生的2起施工现场火情，这是本市住建系统首次公开通报相关情况。6月的2起工地火情都发生在朝阳区，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社会影响较大。经过调查，这2起火情分别是由于电气线路老化和电焊工操作失误所引起的。相关的施工企业被处以在北京市场暂停招投标和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进入本市最热的季节，从即日起，建设系统各单位将全面开展消防隐患大排查，同时要求工地、临建房屋建筑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必须是 A 级，不符合要求的临建房屋一律不得使用，严禁撕拉乱接电线，动火就要审批，现场可燃物需要专人看守，确保工地的生产和人员安全。 另据报道，进入夏季以来，北京消防逐个街区排查小门脸、小场所，清查火灾隐患2.1万起。 同时对全市505家福利机构进行地毯式排查，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870处。今年以来，消防部门已经拆除违法建设730万平方米。 北京市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昨天在济南与齐鲁医院开展航空救援演练，并在济南齐鲁医院建立首个境外航空救援分中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早上8:45，999医疗专用直升机在山东大学医学院的操场上空盘旋，地面上齐鲁医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已经推着担架等待演练病人的降落。 这边是一个新的女性，年龄是20岁。 好，准备转院。 简单的交接后，齐鲁医院医生迅速将患者用急救车通过绿色通道推进医院接受治疗。北京红十字999急救中心副院长田振彪透露，开展航空救援以来，山东患者占到了航空救援量的60%以上，因此999急救中心在全国率先联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建立第一个境外航空救援分中心。 无缝式这个报警网络呢，是设在了山东大学齐鲁院的急诊科，一旦发生了各种重症患者的时候，可以通过一键把这个病人的信息直接报到999的指挥中心和航空救援队，航空救援队的医生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来进行航空救援。另外呢，999航空救援队跟北京的天坛、宣武、阜外、安贞、307等各大医院建立起会诊机制。 目前999急救中心已经在济南市和泰安市分别考察了一个直升机临时起降点，正在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报批。 下一步呢，随着业务的增加，我们也计划在山东放一架直升机，陆续呢向全国进行推进，河北、天津、内蒙古、山西报警网络逐渐覆盖到全国。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9月底，999引进的急救固定翼专机即将投入使用，届时将在全国各省市陆续建立一站式的空中救援网络。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卫计委了解到，虽然北京市120999的急救能力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是公众的急救普及率很低。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具有专业急救知识的市民基本仅限于医务人员和少部分受训人员。按照2015北京市卫生统计公报显示，这个比例只占全市人口的0.2%。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急救有三个经典的关键时间点，一是钻石4分钟，也就是心脏停止后大脑皮层能够耐受的存活时间只有4分钟，之后便开始不可逆的死亡进程，所以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必须由第一目击者在现场即刻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二是白金10分钟，突发创伤和危重病患者如果能够在10分钟内对患者进行及时正确的现场救助，就能够明显的减少死亡，避免伤残。三是黄金时段，危重创伤和疾病要争取在有效时间内送到有手术或者是特殊救治能力的医院进行专业治疗，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目前北京急救医疗培训中心的急救科技馆在每月12号免费向公众开放，急救培训中心面向社会常年招生。截至2014年，北京市共有68000多人通过系统培训课程取得了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认可的初级急救课程证书。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北京市交通委官方微信北京交通昨天上线运行，小客车指标、实时路况、公交、地铁等10项内容可以一站式查询。北京交通官方微信主打交通资讯、交通出行、便捷查询三大服务板块，共13个子栏目。关注北京交通微信，市民不仅可以查询交通实时路况、公交、地铁、公共自行车、省际客运等出行信息，还可以便捷查询小客车指标、备案停车场、占道停车收费员、出租车驾驶员、出租车辆等交通信息。预计今年年底，市交通委还将推出北京交通手机客户端，初步形成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为一体的交通微政务服务新模式。 位于东坝地区的恒大江湾自住房昨天上午进行公开摇号，相对于上周明都自住房的火爆日光的情况，本次参与摇号的购房者态度相对平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请一号各位就座的代表摇出左起第一个数字，并到公众。 在上午的摇号中，25600户优先家庭和6700户非优先家庭分别摇出了选房顺序号。购房人马先生表示，选择这个项目是因为他22000的均价有吸引力。 地理位置比较不错，参考过周围的均价，4万左右，应该会买。 而购房人张女士表示，之前的很多项目她都没有申请，选择这个项目看中的是她的户型和地理位置。 应该挑一个好的户型吧，因为我也要在意采光，本身我自己就在那个姚家园路那块那德国庄住，还是觉着不想离开我现在的生活圈子。 上周位于来广营的恒大名都自住房项目一天之内选完近800套房源，不少媒体因此报道称这是由于购房者看涨北京楼市所以急于入市，但张女士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毕竟买自住房嘛，纯是自住投资什么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考虑这个。你要住一辈子嘛，你出行特别难，或者你生活特别不方便，怎么选呀？ 从整个北京的市场来看，今年二季度相对于新房来说，二手房的成交量上涨迅猛，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但价格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涨幅。搜狐焦点全国购房中心总监王佳认为，今年下半年成交量可能继续走高，但房价上涨也基本上只会出现在少数楼盘中。 去年开发商拿地的这个楼面价非常的高，今年下半年那这些高价地块就会入市，改善型楼盘或者是刚需里的低价楼盘的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上涨。那对于二手房来说呢，价格我个人认为相对来说会比较平稳吧。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1，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红十字会昨天表示，北京将设立人体器官捐献救助专项基金，对家庭困难的捐受双方提供人道救助。此外，为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红十字组织使用捐赠款物开展人道救助工作所产生的实际成本将依法向社会公开。 北京地铁本月将会开展安检宣传月活动。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地铁通过安检查获违禁品和现代品54000件，相当于每100万件当中就有83件违禁品。这些违禁品当中有子弹、军警用具、易燃易爆类物品以及管制刀具等。 六月12315投诉举报中心接到空调类投诉190件，较上月的88件增加2.16倍。空调类投诉主要集中在空调存在不制冷、有异响、噪音大、无法正常启动等质量问题。 7月6号到7号，卢沟桥地区将举行大型活动，在此期间，卢沟桥、宛平城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暂停对外开放，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支持。 今天上午8:30，中考考生可以查询今年的中考成绩，录取结果查询的时间安排为7月12号，提前招生录取结果查询；7月17号，名额分配招生录取结果查询；7月29号，统一招生录取结果查询。 今年全市樱桃总产量达787.8万公斤，总收入达到3.6亿元，共有105.4万人次的游客到全市的樱桃园采摘休闲，采摘量和收入都占到总量的一半以上。 第二届北京东方艺术品博览会从今天起到6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会汇集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历代民窑瓷器、家私珐琅、宫廷器等多门类精品。最值得一看的内容包括西周时期青铜重器、犀甲盘等重要海外回流文物。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接下来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2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邦哦。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 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部分公交站牌设置不合理，乘客希望服务更加人性化；老旧小区传达室撤销，居民报刊信件无法投递。下面是详细报道。7月1号开始，北京公交集团首次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公交站台、站杆、站牌建设意见征集活动。新闻热线平时也收到过市民对公交站台、站牌问题的投诉。2号，记者张博走访了石景山、西城、朝阳等区域的多个公交车站，实地探访市民反映的问题，请听报道。 西城区展览路的百万庄东口公交车站位于机动车道和自行车道之间，只有1米左右的宽度，公交站台也修成了一个斜坡。附近的居民孙先生曾多次反映这一问题，但是多年来并没有得到修缮。 发现我有人在那摔倒过，特别是冬天下完雪非常的滑，也出现过交通事故。 就在马路斜对面的公交车站，不仅站台是平的，而且还有候车亭可以遮阳挡雨。一位刚下车的老人不明白，一街之隔俩站台为何相差如此之大。 每个车站都有遮阳，他那儿就没有，而且他那个修的那一个斜坡的话，站也站不稳，就往前冲，所以特危险。 之后记者又来到石景山区，曾有多人反映该区八宝山、玉泉路等地的公交车站牌很脏，看不清楚乘车信息。 想换一个路吧，找那个站牌每个都是非常脏的，看不见。 而在大兴区北京印刷学院工作的高先生则反映公交站牌设置不合理的问题。 公交站牌是设置在哪个地方了呢？ 在门口，等车的人和车就出不去。 这次征集意见建议，会在一些重点场站发放问卷，市民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公交集团的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公交服务热线96166反映情况。北京公交集团总经理洪崇岳透露，这次活动更多的是对北京未来公交车站的形式征集意见，希望未来设置的站台能够更加人性化。 前期我们启动了征求意见，然后启动设计大赛，经过社会各方面的点评啊评价，就是选定符合北京形象、能够满足乘客出行需要，然后要经过一段时间进行推广。 家住海淀区复兴路46号院的孙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居民订购的报纸之前由小区传达室负责发放，但从7月1号传达室撤销后，居民报刊杂志的投递就没了着落。 6月29号突然贴出通知，就说以后传达室撤销，报纸由邮局来送到我们各家，但是昨天报纸就没送，我们就去找物业了，他们就说让我们去找邮局，可邮局说呢没有传达室的，不知报纸送哪，你们呢又没开通报箱那样的哈，现在都拿不到报纸。 热线编辑联系到小区的物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雇的人员开支原来是以居委会的名义给他们发工资，等于现在没有了，你知道吧，居委会等于撤了，单位跟我说的让他邮局往各户发。 中国邮政永定路投递部的工作人员说， 属于老楼没安装信报箱， 也就是说如果安了信报箱以后，投递所就可以给每家每户投递了。 哎，对对对对，应该由产权单位来装，装完以后跟邮局这儿再签一协议了，咱就可以，这叫插箱投递。 小区没有信箱，致使报刊无法投递。那么，小区何时能安装报箱？编辑拨通了小区产权单位房产处的电话。 复兴路46号院这个已经申报了立项了，这老旧小区整治这里面是有信报箱这个内容，应该是明年能完成。 那这半年的报纸怎么办啊？ 那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处负责不了这个。 那么，在报箱安装之前这段时间，该如何保证居民能按时收到报刊呢？热线编辑联系到给小区提供服务的物业二处电话。 他们没有交过物业费呀，我们那儿没有业主委员会什么的，什么都没有，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们只是一个那个维修的，您让我们雇一个人给他那儿弄报纸去，您说有可能吗？ 对此，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王征宇建议，产权单位应主动协调处理，负起责任，物业部门也应积极配合， 各分担一下，你没有必要推诿嘛。他物业公司这个派就是将来以后就沾这个包，推不掉。可服务合同又没有，这个业主找这个产权方，让产权方跟物业公司签一个协议，就是最晚什么时候把这报销装？我明年3月份，哎，我跟你合同就定到明年3月份，然后就跟业主说，就是咱们还到物业公司举报。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京两夏日，乐游长隆，办理工银长隆联名卡，享长隆各大主题公园购票五折优惠各一次，24小时泊车免费，指定酒店住宿9折，快来办理吧！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打， 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